少，让我们回眸一笑。是与非，那是浮生的纷扰，所有烦恼不过是自寻烦恼。 苍生才是人间正道，潇潇洒洒文贵苍生才是人间正道。 谢谢谢谢，辛苦了。你们今天能在现场除了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活的 Mr. Q。 在去年我主持了一个创业的电视节目，有一首主题歌是我自己唱的，叫梦想大道东。我想今天在这个现场，在过年的时候把它送给所有的，特别是正在人生道路上奋斗的年轻朋友们，在梦想大道东的明天，新的一年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再上一层高楼，看的风景会很美。梦想加点现实，那算出是什么滋味？大人物的冷暖，小人物的喜悲，每一天都是为新的起跑而准备。也许下个路口排着队看不到尾，为了更远的明天，今天要往后退。我从来不绝对，也不会自以为，我相信拿到手里的门票不浪费。我从黎明到天黑，唱着自己的歌，流着自己的眼泪，看过天空海阔，看过风景残碎，也是品种难得的完美。想要飞，想要追，想要青春留下一些，不是不后悔。人生路上总要有一回留给自己的机会。 有请我的助演嘉宾张可提小朋友。 也许下个路口排着队看不到尾， Hello， 为了更远的明天，今天要往后退。我从来不绝对，也不会自以为，我想要拿到手里的门票别浪费。我从黎明到天黑，唱着自己的歌，流着自己的眼泪，看过天空海阔，看过风景残碎，也是命中难得的完美。想要飞，想要追，想要青春留下一些故事不后悔。人生路上总要有一回留给自己的机会。走吧，一起走吧，哎呀，别问太多所谓，我真的叫的心，我想要不后悔，我想要别浪费。从黎明到天黑，唱着自己的歌，流着自己的眼泪， 看过天空海阔，看过风景残碎，也是一种难得的完美。想要飞，想要追，想要青春留下一些故事不后悔。人生路上总要有一回留给自己的机会，人生路上总要有一回留给自己的机会，找个属于自己的座位，你准备好了没？ 好的，各位，这里是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2018春节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 Mr. Q。 那为了寻找在京城啊最有实力的这些脱口秀的选手呢，在网上发出了一个英雄招募令，一时之间群雄逐鹿，烽烟四起。欢迎第一位来自民间的脱口秀高手，来掌声欢迎胖达威，有请。 You don't stop, rock it to the band, band. Boogie to the rock, jump the boogie to the rhythm, the boogie the beat. 好，谢谢，谢谢各位。大家好吗？我是胖达威。人有点多，我想做一下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呢叫胖达威，我是一个东北人，我生在沈阳。我问一下，在场有没有东北的老乡，请举个手，好不好？好，谢谢老乡。那我这么问好不好？那个不是东北的朋友，请举个手，好不好？好好。我纳闷，就是一次手都没举过的，你们怎么今天是来蹭 WiFi 的是吗？上次就是在演出的时候，演出结束之后，我就和那个观众我客套一下，我说您觉得今天的演出还高兴吗？还满意吗？你猜那观众说什么？特别满意，网速特别快，打王者一点也不卡，是吧？听脱口秀最重要的就是要和演员还有和主持人互动，所以呢，我问问大家问题，大家一定得积极，好不好？你要么是东北人，要么不是东北人，你总得举个手吧，对不对？莎士比亚有一首非常著名的名言，叫做 To be or not to be。 我就纳闷了，我到底怎么问大家才能都举手的，是吧？吃过东北人的请举手。那没一个举手的，是吧？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是吧？其实呢，我感觉哈，作为东北人在咱们中国是一个弱势群体，就经常的会有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误会我们东北人，然后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偏见，就总觉得我们东北人暴力打老婆。我跟你说，没有的事儿，谣言，我就不打老婆，因为我没有老婆。而之前网络还流行一句话叫什么，东北人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烧烤摆不平的，如果有呢，那就吃两顿。那显得我们东北人特别的不值钱，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说，这个谣言已经深深地影响到了我。我之前我去参加相亲，对方女孩见到我问的第一个问题，诶，听说你们东北人在打老婆的时候喜欢吃烧烤，是真的吗？打完老婆之后还要再吃一顿烧烤作为庆祝，是真的吧？最可气的是，我上次演出就在这个地方第二排坐一个大妈，一本正经地问我，小伙子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真的呀？你没有办法跟他解释这件事儿，对不对？但是东北人喜欢吃烧烤这件事情是真的，我就很喜欢吃烧烤。然后呢，我觉得东北人喜欢吃烧烤这件事情啊，可以追溯到当年闯关东的时候。我们大家不妨一起回到那一天好不好？那天寒冬腊月，零下30多度，一群闯关东的人饥寒交迫，步履蹒跚，一步一步艰难地朝着他们心目当中的乌托邦铁岭一带进军，是吧？你要我说东北人就真的是嘚瑟，是吧？你说大冬天的你不怕被冻死，没事了往里瞎溜达啥？你就在大连那个地方扎个堆不挺好吗？有山有水，车牌还不限号，对不对？然后正在他们饿得不行的时候，突然窜出了他们的衣食父母，也就是一只傻狍子。我问一下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傻狍子啊？鹿晗，您是他的黑粉是吧？让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哎，一群人朝着他们心目当中的乌托邦铁岭一带进军，然后突然窜出来一只鹿晗。哎呀，大家看，你跑，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吧？不是鹿晗。这个我觉得今天观众好像热情起来了，知道和演员互动了。上一次有一个观众和演员就互动过头了，你知道吗？我说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是傻狍子？那个观众一举手，我就是。哎，戏有点过了是吧？而且呢，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傻狍子抓住之后应该怎么吃？嗯？什么红烧？我觉得说红烧，这位观众可能智商有点像傻狍子，是吧？ 当年闯关东条件那么艰苦，连口锅都没有，红烧个毛线的，是不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傻袍子穿成串，然后在那个火上烤一烤。所以呢，没有当年一只又一只的傻袍子，没有当年一顿又一顿的小烧烤，我们东北人是活不到今天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东北人愿意吃烧烤的原因。大家觉得有道理吗？好，然后呢，其实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之前呢，我是在日本前前后后一共是生活留学，大学毕业是在那边念在那边念的，然后后来也工作，一共是9年。回国之后呢，我就感觉遭受了很多很多的误会。之前就有人问我，哎，你不是在日本留学吗？说两句日语我听听，我考考你。考就考，我是有真才实学的，对不对？我怕谁呀？ 俺の名前は工藤新一。小さくなっても頭脳が同じ。迷宮なしの名探偵コナン。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这个是名侦探柯南动画片的一个著名的台词啊。听完了之后那个人都不领情，你知道吗？哎，你说这么长我也听不懂，你给我来句我能听明白简单点的好不好？简单点你能听懂的是吧？巴格亚路是吧？然后我跟大家说，就是我刚开始刚回国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特别流行看抗日神剧，大家有没有看过抗日神剧？场面非常的荒诞，然后特别的离谱，比如说什么裤裆藏雷，是不是？手撕鬼子，对不对？我刚开始回国的时候，和我一起住的一个室友叫做小刘，我跟你说，他就特别的喜欢看那个剧。到什么程度，我俩晚上我去超级市场买东西，他看见超级市里面有一个手撕面包，他一把抓住我，哎，威哥，你看见没？现在国内抗日神剧多火，是吧？手撕鬼子都出周边了。我说那哥，一会儿咱们是吧，去吃饭的时候再点一个手撕包菜好不好？他不是这样的，最可气的，他一把拿起那个手撕面包，你知道吗？我立马哭到心起，心急之外一直没去偷吃啊！咔咔，简直是有病是吧？而且呢，之前呢，就是经常有人问我，然后说胖大威，你在日本学的专业一定是日语专业，对不对？嗯，大家看，你看，又是思维定式，对不对？你想一想，我是傻吗？我去日本学日语专业，到了日本之后，全都是日本人，然后。平时聊聊天就可以了，对不对？我自然就会了，我怎么会去特意学日语呢？我学的是英语专业。当然英语这个专业啊，其实特别的不好，会的人特别的多，然后呢现在啊听说小语种特别的吃香，所以呢我为了更找到好工作，我就选了一个特别冷门的小语种。大家猜猜我学的是什么小语种专业好不好？我也不跟大家兜圈子了，我学的这个专业呢，说出来吓你们一跳，我学的这个小语种是日式英语专业。之前呢大家都在视频上看过很多讽刺日本人说英语不标准的那种视频，大家看没看过？然后大家特别喜欢看，对不对？但是我很遗憾的告诉你们，你们都被骗了，因为他们说的日式英语根本就不标准。我觉得大家今天算是来着了，如果大家愿意的话，我想把我在日本9年来的所学所得完完全全的展示给你们，告诉你们什么才是标准的日式英语，你们有兴趣吧？好，咱们先挑几个简单的单词啊，给大家辅导一下。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篮球啊，英文呢是 basketball， 日式发音呢就是 basketball。 之前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食品的品牌，然后后来改名叫做金拱门，一个大写的 M， 然后呢英文呢就是发音英文的话是 Madonna， 对不对？如果是日式英语的话，那就是马库多纳鲁多，听上去有点像马上就拉库多，是吧？好，谢谢，这就是100%标准的日式英语，谢谢。其实呢，不瞒大家说，我之前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关于音乐呢，有着非常深厚的造诣和修养。从小呢，我就在沈阳市青少年爱乐交响乐团以首席演奏师的身份演奏了6年的《三角铁》。大家不要笑啊！毕竟呢革命啊只有高低贵贱，没有分啊，不对，说反了是吧？不要紧是吧？这个一点都不要紧，因为呢大家知不知道郎朗？我跟你说，在我妈的眼里，我和郎朗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郎朗敲钢琴，我敲三角铁，毕竟在小区里面对别人说出去，我们都是混交响乐圈了是吧？但是我这个人特别的轴，就是即使这个乐器啊特别的简单，我也想给它弄明白了。所以呢我在初三那一年啊，我特地写了一篇关于三角铁的音乐论文。论文的题目虽然非常的简单，但是啊会引起人深深的思考，发人深省。这个题目呢叫做论三角铁为什么不是圆形。